会长大，想的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永远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和别抓回背的都想当。 太多，如果爱来了，我一定好好把握。爱上

要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 爱慕， 我是梦中我想默默画满的记号，纵是混乱眼中答着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暗之方知大门徒。真心被俘虏，觉得遭圈套，探索性爱路。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。

像什么？